路透社亦都引述西方官员话，初步调查未发现客机有任何技术故障嘅迹象，依家将重点放喺机组人员嘅行为。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同波音公司拒绝评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话，乌克兰实际上已经退出俄乌谈判进程。拉夫罗夫话，乌方谈判代表受到美英两国领导，西方希望拖延俄乌谈判，以便对俄方造成损失，并拖垮俄方。乌克兰是西方与俄罗斯全面混合战争之中的消耗品，俄方有证据表明西方不打算向乌方提供安全保障。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波多利亚克说，乌俄谈判的进程已经暂停。他说，乌方不能够接受向俄罗斯割让部分领土以换取和平的提议，亦都不能够接受在俄军不撤军的情况之下停火。他又说，乌方不会和俄罗斯签署类似明斯克协议的文件，因为这种协议只是延迟战争。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919点，升2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9.41，瑞士法郎0.994，加元1.281，人民币6.742，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55，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4.84美元，卖出1,815.5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5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啊，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一段车多，龙尾就喺运头塘村也。咁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快线的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咁而家近住圆洲仔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运头塘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咁而坚拿道天桥入翻香港仔隧道都是慢车，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对行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亚街路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在马场对出。另外同你讲返个渡轮消息啦，由于船舶机件故障，富裕小轮嘅北角至到观塘线嘅航班呢已经取消啊，就係北角至到观塘线嘅航班已经取消。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腌制罐头好高钠，记住少用佢哋作为食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长沙环、海丽村、海和楼、坚尼地城、嘉惠民道29号、嘉惠台二座、荃湾六阳新村 C 座、天水围柏惠豪庭9座、荃湾梨木树村建树楼、葵涌祖尧村启敬楼、 油麻地文汇街二至八号、文英街一至七号、文华楼前座、元朗太行街四号、大兴大厦 A 座、蓝田平田村平旺楼、马鞍山众安村众字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亚洲防盲基金会执行委员尹浩南医生： 干眼症咧，咁啊常见嘅症状咧，包括眼睛好涩，有时有啲酸痛，轻轻地嘅感觉。好多研究咧，分析长新冠嘅患者或者系啲新冠嘅康复者，初步估计啦，眼球嘅表面咧出现一啲唔同种类嘅炎症，而导致咧新冠康复之后咧会较容易出现眼干咯。研究都发现，康复咗一至三个月系好有明显增加咗眼干嘅症状同埋风险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大人，我冤枉啊！你信我啊，我真系冇做过噶。 凡妇人你有宝，罪无可恕，判你。 唔好啊，大人。 咁啊，你想洗脱罪名，就将20万港币转去大陆厂商银行专案户口啦。你到时同银行职员讲，呢笔汇款系生意用就得噶啦。 吓？ 假冒官员，睬你都傻！ 记得留意防骗攻略， 逢星期一晚10:55，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2年5月18日，行政会议通过下届政府改组为3司15局，增设3名副司长。 新增328宗个案，东涌淡仔3名同时段光顾食客确诊。 疫苗保障基金批出首宗死亡赔偿，金额200万元。 北韩新增232000多宗发烧个案，多6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月18日嘅朝头早，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月底就会推行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噶啦，咁啊，而家有300多万人咧系已经完成接种第三剂嘅新冠疫苗嘅。咁早前有啲议员就提到话，系咪可以将第三阶段嗰个疫苗通行证嘅实施时间会吞迟一啲咧？因为担心有一啲人咧就系未准备好、未打好针咁样嘅。你点睇1872311？另外咧，现时嘅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咧，4月尾开始到而家成个进展系点样咧？会唔会你自己都系一个参与过呢个计划嘅人士咧？上门打针，同埋第三阶段疫苗通行证，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电话旁边有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局长。先问一下就系现时嗰个第三针嗰个打嘅情况系去到咩情况啦？系咪叫做符合你哋嘅预期啦？同埋去到月尾第三阶段嘅疫苗通行证实施嘅时候，你哋预计嗰个接率会去到几多啊？ 好啊，苏立文，就话而家我哋嗰个疫苗接种咧，你都知道啦，我哋3岁以上嘅人口咧，就打咗第一针嘅咧，都有91.7%，打齐两针嘅咧，就有86%，咁所以嗰度都即系达到一个比较高嘅接种率啦。咁第三针嚟讲咧，而家就全香港有347万人咧系打咗第三针，占12岁以上嘅人口咧系51.5%嘅，即系话过咗一半。咁就喺嗰、那個即係20歲至59歲嗰個年齡層咧，就即係12歲以上嘅人口咧，就佢個年齡層本身打咗第三針咧，就係58% 到。咁所以咧就第三針嗰度咧，就仍然都需要去盡快打嘅。我哋近日咧都見到第三針嘅即係打嘅數目咧都有上升嘅，而事實上咧就5月份到而家咧，就第三針咧都打咗有28万針啊！嚟緊5月份，而家我哋見到預約咗嘅咧都有16万針啊！咁第三針嗰個咧就個重要性咧就係咩咧？就第一咧就係科興疫苗嘅接種咧，其實就打齊三針咧就係即係完成接種嘅。就伏必泰疫苗咧，就打咗兩針之後咧，其實就即係到時候就要打多一針咧，就係一個加強劑啊。咁因為嗰個嘅研究數據啦，同埋我哋喺過去嘅一啲爆發裏面所睇到嘅數據咧，就嗰個打齊曬三針兩種疫苗咧，嗰個保護 避免这个重症或者死亡的风险将它减低呢，那个保护率是很高的。咁所以呢就变咗喺呢个足够保护力方面呢打齐三针是有需要的。第二呢就是即係特别长者嚟讲呢高危群组咁就更加需要啦。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哋都见到啦嚟緊随住社交距离措施再进一步放宽呢，咁就预期呢就嗰个嘅即係確診嘅个案或者有一啲即係爆发的情况，譬如食肆啊或者其他地方那些会出现的。你见到而家个即时繁殖率呢都是去到超过了一。咁所以你预期嗰啲確診个案呢可能是会嚟緊呢是会上升的。咁即係话个感染风险呢是提高了。咁如果你中咗之后呢，其实最重要呢都是要减低个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咁所以点解呢就打齐三针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咁就有啲人提到啦，佢話即係譬如話，我唔係老人家，我又唔係高危嘅群組，咁即係中咗有症狀輕微咁樣。嗱，如果你打齊曬三針之後咧，就嗰個就係即係症狀輕微，保護率加強。咁我打齊兩針夠唔夠啊？咁樣。咁因為另外一樣嘢要考慮咧，就係就算你即係你不幸感染咗都好，就算症狀輕微咧。但其實之後嗰啲後遺症咧，我哋都見到嘅，所以即係長新冠啊嗰啲，咁所以呢一方面咧都要去留意啦。咁所以總的嚟講咧，就係嗰個三針嘅接種咧係需要嘅，同埋如果我哋要防止疫情反彈，我哋希望能夠生活復常咧，同埋嚟緊咧就係慢慢可以再開放，無論同國際同埋同內地咧有嗰個通關嘅即係可能性同埋早日達到啦。咁就一定係高嘅疫苗接種率咧，呢個係必須嘅。咁所以咁嘅原因咧，就我希望都推動大家咧，就盡快去接種啦。有關個疫苗通行證嗰個咧，就其實我哋即係今年開始推行嘅時候咧，都一路講咗個時間表啦。幾時係需要打齊一針，幾時需要打齊兩針，咁到呢個月尾咧就需要打齊三針嘅。咁所以有關嗰個通知咧，我哋都好早發出啦。咁希望大家咧就趁住而家我哋喺26间嘅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超過1000间嘅私家診所，13间公立醫院嘅接種站，咁同埋咧好多嗰啲普通科門診啊等等嘅地方咧，都係有即係足夠嘅接種能力，一日我哋可以打100000针嘅，尋日都係未到30000针。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都争取余下嘅时间咧，就尽快接种第三针嘅疫苗咧。 嗱，月尾就第三阶段嘅疫苗通行证啦，咁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应该要打第三针噶啦。咁头先睇个数话300多万人系打咗第三针，即系都可能有相当部分嘅人系未打。但系就喺个数入边，点样睇到有边啲系可能系打第二针，但系未到期嘅，或者有啲系康复者嚟嘅，可能系可以半年之内未打针。扣咗呢啲，实际上有几多所谓合资格嘅人士要打第三针而未打嘅咧？政府有冇数嘅呢个？ 我哋嗰个估计咧，就如果系因为咧就我哋而家个疫苗通行证咧。其實基本上就係咁嘅，你打咗第二針之後，就如果超過咗半年咧，咁咧就即係半年內啦嚇，你就要去打個第三針嘅，咁先符合個疫苗通行證嗰個要求嘅。另外就如果你係感染咗之後咧，咁都要過咗段時間之後，你先再去打針嘅。咁就有啲去打咗兩針之後佢中咗咧，咁就未必再需要打第三針。咁所以我哋都計過一下啦，就扣除曬呢一啲咁咧，就現時就到期可以打第三針而未曾打第三針咧，如果係以上個月底嘅數嚟計咧，就大致上有100万人到啦。咁我哋喺較早前咧，我哋都出咗100万个短信，就提醒呢啲咧係到期可以打針嘅人士，就呼籲佢哋咧就係盡早去接種疫苗嘅。咁所以咧你見到啦，就我哋由5月份開始啦。咁已經打咗280000针，喺我哋嘅預約系統裏面見到咧都有160000针，咁所以嗰度都差唔多有40多万咧，就係打咗或者已經預約咗打嘅。咁你再加埋另外有一啲咧，因為譬如你去診所私家診所打針咧，就唔需要預約噶嘛，咁每日都為數，而家我哋都差唔多私家診所一日都打10000针嘅。咁所以咧就以嗰個接種嘅能力咧，我哋係充足嘅。咁所以最重要咧，都係所以譬如食衞局喺推行呢個疫苗通行證咧，咁啊，尋日都發咗個新聞稿，就提醒大家啦。 咁亦都嚟緊，希望能夠大家都注意嚇，月底嘅時候咧，就個疫苗通行證咧就需要係打齊三針，除非咧有嗰個醫學嘅豁免啊，或者係你打咗第二針之後咧係即係未過六個月嘅。啊，咁嘅情況，咁希望大家留意啊。 但我想搞清楚，頭先你講過100万多啲或者發咗短信嗰啲嘅人士，係包唔包一啲康復者？佢哋呢段時間未必需要打嗰啲人士。 我哋剔除咗噶啦， 剔除咗噶啦， 剔除咗噶啦，係啦，冇錯。 哦，另外頭先你提到話即係有啲意見啦，都提到話啲年輕人就可能即係打兩針同打第三針，可能個分別唔大咁，所以佢哋有一啲意見就話係咪未必需要係用一個疫苗通行證，係規定佢哋一定要打針先入處所咧？咁嗱，見到咧有進一步嘅一些數據，譬如港大專家高本恩在明報今天有報道都提到說20至59歲成年人打三針之後防重症的成效只是比打兩針高 3.3 至 6.8 個百分點的，即是說打兩針都足夠，就認為是未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理由之下就不應該是透過疫苗通行證將三針變成必要，是不是沒有一個充分的理據是、即推動好似呢啲佢嘅形容啊，好似呢啲強迫年輕成人打針嘅疫苗通行證咧，點睇？頭先你提咗少少啲原因嘅，即係可能要考慮到可能感染咗之後，就算冇死亡或者係重症，但係會有長新冠啦，或者整體嚟講就係通關啦，係咪主要呢兩個理由咧？呢兩個理由又係咪一個充分嘅理由，叫做年輕人都一定要打曬三針咧？又 我都留意到咧，呢兩日都有其他一啲專家出嚟提到咧。就係點解打齊三針嗰個重要性同埋必要性咧？同埋亦都有一啲提到咧，就係都覺得我哋而家呢個時間表都太過鬆添啦，應該話更加快要去完成個三針接種。咁所以我諗嗰、那個即係醫學上科學上嘅討論咧，就留翻專家嗰度咧可以能夠去表達啦。咁我都留意到，譬如英國啱啱又出咗一個嘅研究咧。都係提到嗰個三針嗰個接種嘅重要性啦，喺即係減低嗰個重症同死亡嘅風險咁樣。咁我諗就一呢、這個對於個人而言咧，就無論係即係嗰個減低重症同死亡嘅風險，一旦感染咗之後，咁呢個當然緊要啦。第二就係話感染完之後啊，就康復咗之後咧，就嗰啲後遺症嗰個影響啦。呢、這個就個人而言啦。就整體而言咧，我哋都希望香港社會咧能夠隨住啲社交距離措施放寬，生活可以逐漸去正常，亦都係疫情咧就唔好有個反彈，同埋咧就算有零星嘅爆發咧都可以係可控咧。我諗呢個係所有人都想嘅。咁所以咧就要做到呢一樣嘢咧，就一定係要有一個好高嘅保護屏障。咁同時間咧，就我哋除咗係我哋本即係、就是、香港內部之外咧，咁同國際同內地通關呢個都好重要噶嘛。咁所以咧凡此種種，大家都睇到啦。如果要走出個疫境咧，其實就三針疫苗嘅接種嘅保護咧，呢個係走不了噶啦。咁所以希望咧，大家都去明白呢樣嘢。咁就疫苗通行證本身咧。都是一個咧，係即係推動大家去接種疫苗嘅一個措施啦。咁就亦都有好強嘅科學理據。喺第五波嘅疫情裏面咧，我哋睇見亦都睇到咧，疫苗發揮嗰個保護同埋防重症死亡嘅風險咧，係非常非常明顯嘅。 所以我就想知啦，其實你諗住或者政府諗住啦，疫苗通行證去到第三階段之後，可能個接種率都仍然係頭先講到可能得12歲或者以上係50%左右咁樣啦，打第三針下一步會係點樣咧？同埋我記得你之前咧見傳媒都有提過免疫屏障呢樣嘢嘅，咁你都話即係免疫屏障要去到一個好高嘅水平，頭先都提到，其實你心目中點樣叫做好高嘅水平或者？隨住呢個時間過去，其實抗體會下降噶嘛？呢、這個好高嘅水平，一日到咗之後，可能之後又會跌翻嘅。嗰、那個免疫嘅屏障，你心目中係點樣先至叫維持到咧？ 嗱，第一咧就係第三針嗰個接種咧，就個比率一路上升嘅。我都見到近日咧嗰個數字咧都係有增加嘅。咁所以我都有信心咧，就第三針個接種率咧嚟緊一路都係會增加嘅。咁疫苗通行證咧都係一個有效嘅措施嚟嘅。譬如咧喺即係政府雇員嚟講，我哋其實由今個禮拜一開始進入政府嘅處所咧，就都必須要符合三針嘅疫苗通行證嘅要求嘅。 咁呢個我哋都係順利實施咗啦。而事實上，我哋嗰個亦都係喺政府僱員裏面嗰個接種率咧，亦都係達到咧係即係符合咗三針個要求。咁所以呢一方面我都係覺得咧，就係最重要咧，都係我哋喺整體上咧，就三針嗰個接種率咧，一定係要即係達到高嘅水平啦。另外當然啦，隨住時間嚟講咧，嗰個抗體會降低，個保護力會降低。啊，呢個咧就即係。縱然我哋唔係好想成日打針都好，不過個客觀事實係咁啊嘛。咁所以你見到，譬如話喺六十歲以上嘅長者嚟講，咁就佢哋打完三針，咁就即係跟住嚟講，我哋而家都係有第四針嘅安排。咁我諗都係睇翻個風險啦，睇翻個需要性啦。咁就衞生當局嗰度會去即係提出即係有關嗰個疫苗接種嘅安排嚟嘅。咁我哋都會繼續咧，就係多方面啦。就希望能夠在疫苗接種那裡除了整體上的推高的接種率特別就在老人家那裡就繼續努力因為你都知道現在我們特別是透過在院舍的接種和在家居接種那裡都是特別針對都是長者特別是70歲以上的長者的 這個都跟疫苗到戶接種父母都有關係啦。4月26號開始的8個星期就是為一些70歲包括啦70歲以上的長者呢是打第一針的。現在那個數字去到多少即是有沒有多少長者參與這個計劃的、 哦、好啊我們現在那個家居疫苗接種服務呢就在那個登記的平台或者是就是打熱線入來呢我哋而家都登記咗超過21,000名嘅即係人士，咁係登記接受呢個家居疫苗接種嘅。咁我哋就目前嚟講咧，我哋由4月26號開始咧，就我哋都有成419隊伍，就去過15個區，就而家咧就超過6,700人咧，都係已經接種咗疫苗嘅。咁其中咧6,000個咧都係打第一針嘅。就5,600名咧係70歲以上嘅長者，咁所以你見到呢個家居疫苗接種服務咧，但係好針對到都係70歲以上嘅長者或者係行動不便嘅殘疾人士嘅。咁呢個我哋而家都係繼續咁樣做啦。我哋就4個禮拜一個週期嘅，咁所以咧我哋應該做埋呢個禮拜咧，就大致上18區我哋都行勻咗。咁由下個禮拜開始咧，我哋都會就可以再去翻18區咧。就開始打第二針咁樣去做嘅。另外咧就較早前嘅時候咧，就社聯同埋即係有個醫學組織一齊咧，就都做咗一啲家居接種服務嘅。咁佢哋都係幫咗啲長者打咗第一針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即係見到政府有呢一個服務啦，咁所以就會將佢哋嗰啲咧就轉介俾我哋嘅。咁而家嗰度咧就所以有一啲咧，佢哋之前可能係透過社聯嗰度接種咗疫苗。咁我哋而家接收咗啲個案都有4,700多個嘅，咁我哋而家咧都係會陸陸續續咧會打電話聯絡翻佢哋，就即係通知佢哋咧有關嘅安排。咁所以咧就希望佢哋都了解明白嚇，我哋係會即係接觸佢哋嘅。因為而家我哋都仍然收緊社聯轉介翻嚟嗰啲個案嗰啲資料，要整理咗之後咧，先至可以聯絡佢哋。咁所以有關呢個接種服務其實都推行得順利嘅，我都好多謝好多醫護團隊啦。地區的義工啦，咁就一路去即係做嘅，咁希望能夠盡量針對到更加多70歲以上嘅長者同埋殘疾人士咧，透過呢個機會咧可以打到針啦。 呢、這個上門打針嘅計劃，我見之前就係為期8個星期啦，4個星期就一個循環啦。頭先都有講到，咁但係譬如科興咁樣要打三針噶嘛，就可能係3個循環嘅咯。係咪個計劃會繼續做落去定？ 係啊係啊係啊，我哋會嘅，即係嗰個打完第一針，跟住第二針。到期打第三針，咁因為只要咧佢哋係即係自己本身唔能夠去到診所或者疫苗接種中心度接種咧，咁只有透過家居接種先可以做嘅話咧，咁我哋一定會幫佢哋嘅。 另外之前就話如果有啲人提出話想打伏必泰，話你會你會視乎個需求同埋個地區等等咧，會考慮安排打伏必泰嘅，有冇呢、這個安排到嘅而家？ 係啊，我哋都有一啲登記咧，佢哋係想打呢個伏必泰疫苗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都會組織啲醫護團隊咧，係去服務呢一啲嘅長者嘅，咁呢啲人士嘅，咁所以有做嘅。就正如我哋喺安老院舍嗰度咧， 就除了打科興疫苗之外呢，亦都係有醫護團隊咧，係幫長者佢哋咧係打伏必泰疫苗啊！咁呢個而家都進行緊嘅。 暫時計劃做咗幾多呢啲上門打伏必泰疫苗咧？ 我手頭上未有呢個數，但係咧就即係登記嘅咧，絕大部分都係打科興疫苗嘅。 嗯， 但係有伏必泰嘅。 嗯，另外我見話院舍咧第一針嗰個接種率係去到八成幾啦，就話達到疫苗全覆蓋第三階段嘅目標喎。你哋下一階段嘅目標係點啊？喺院舍嚟講？ 哦，係啊，因為咧我哋而家咧經過咗三階段之後咧，而家我哋就係院舍個1100間咧，就第一針咧就已經去到 85% 嘅，第二針咧就超過50% 嘅。咁所以咧就嚟緊個醫護團隊咧，每日都繼續去啲院舍度咧為院友打針嘅，即係話要打第一針、第二針、第三針，咁啊一路做嘅。咁所以而家咧其實就成個流程咧都係非常之順暢。咁所以咧亦都係掌握到咧個院舍裏面咧佢哋每一位院友嘅情況啊，幾時要打第幾針。咁所以咧就呢啲外展嘅醫護團隊咧會繼續喺院舍嗰度做。咁我預期咧就嚟緊嚟講咧嗰個即係疫苗嘅覆蓋喺院舍嗰度係應該可以做得到嘅。 OK， 好啊，唔該曬聶德權局長，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講到今個月31日起實施啦，第三階段嘅疫苗通行證。你自己點睇？而家就話現時12歲以上打第三針嘅接種率啦，大概咧就係五成幾嘅。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另外上門打針呢個疫苗到户接種計劃咧，都可以講下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新冠疫苗异常事件保障基金首次就接种之后的死亡个案批出赔偿，涉及款项200万。死者去年7月接种首剂伏必泰疫苗，16日之后死亡，介乎结果证实是死于心肌炎。專家委員會評定個案與疫苗接種的因果關係為不確定。委員會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說，心肌炎較多發生在接種疫苗之後的年輕男性身上，形容今次情況罕見。截至上個月23日，疫苗保障基金接獲843宗申請，包括31宗死亡個案和812宗傷害個案，其中241宗獲批賠償的傷害個案涉及觸發嚴重過敏反應、貝爾面癱、心肌炎或心包炎等的個案，合共批出3151萬元賠償。上海過去一日新增855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96宗確診和759宗無症狀感染，其中56宗是早前的無症狀感染，其餘個案都在隔離管控之中發現。上海本土再多3宗死亡個案，年齡由66至74歲，都患有基礎疾病。另外，北京本土新增69宗感染，52宗是确诊，17宗是无症状感染，涉及朝阳、房山、丰台、海淀和西城5个区。美国财长耶伦呼吁美国和欧洲盟友合作，联手挑战北京的不良经济和贸易行为，并实现供应链多元化。耶伦在布鲁塞尔经济论坛发表演说，说在鼓励中国停止采取对所有人不利的经济做法方面，大家有共同利益，应该鼓励中国放弃令人反感的做法，如果做到，会有更好机会与中国在公平环境之中竞争，令到企业和消费者受益。耶伦又警告西方国家过于依赖中国稀土，北京亦都正在某些技术产品建立更强大市场份额，并寻求在生产半导体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中方曾经表示，美方声称中国相关政策和做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导致不公平竞争，既缺乏国际经贸规则依据，亦都与事实完全不符。西班牙内阁通过一项草案，除了加强民众堕胎的权利，亦都会为经痛的女性提供有薪病假。 如果獲國會通過，將會是歐洲首例。這項名為《性與生殖健康》的草案，賦予女性員工三日病假，以舒緩經痛。如果是特別劇烈或者導致無法工作的痛楚，假期最多延長至五日，相關費用由政府而非僱主承擔。不過與其他健康原因的有薪病假一樣，都需要醫生批准。平等事務部長蒙特羅表示，經期將不再是禁忌，女性無需再帶著痛楚工作，無需再在上班之前服藥，亦都不需要再隱瞞因為經痛而無法工作的事實。西班牙政府的建議在政界和工會引起分歧，有人認為可能會令到僱主傾向選擇招聘男性，影響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7,035點，升37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5，日元129.35，瑞士法郎0.993，加元1.28，人民幣6.742，英磅對美元1.25，歐元對美元1.056，澳元對美元0.705，新西蘭元對美元0.63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6.34美元，卖出1,817.2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最高气温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咁七咸道北过海咧仲系正常。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里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石门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车龙都是排到去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富泰村一段慢车，龙尾在福亨村。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支路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咁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先啦。咁由于船舶机件故障，富裕小轮北角至到观塘线嘅航班已经取消啊！富裕小轮北角至观塘线嘅航班已经取消。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罗乃圈。我觉得呢，阅读就是同书的相遇。一方面，他是一个好老师，他又是我的好朋友。更加重要的，他是我的好同伴。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秦岚演绎铁血经理人莫向晚，以烈焰红唇的造型同犀利的行事作风，自信展开女王风范，气场十足。当秦岚霸气十足，遇上高以翔流露温暖神情。多场浪漫戏码，令人相当期待剧情发展。 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2022年5月18日。 行政会议通过下届政府改组为三司十五局，增设三名副司长， 新增328宗个案，东涌淡仔三名同时段光顾食客确诊， 疫苗保障基金批出首宗死亡赔偿，金额200万元。 北韩新增232000多宗发烧个案，多六人死亡。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第三階段的疫苗通行證，31号今個月31号就實施的了。另外有關於上門打針疫苗到戶接種服務都是歡迎大家打嚟的。咁70岁年滿70岁的長者同埋一啲嘅殘疾人士等等都可以享用到呢一個嘅接種服務嘅。會唔會你哋都有參與到用嘅情況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電話旁邊有梁太，早晨。 系 ，hello， 阿萧乐文， 你好，请讲。 系你好，我咧就好配合政府嘅，由佢好开头，科兴话第一针，咁我就跟我先生去，因为佢超过60岁，咁我同埋屋企工人姐姐，咁啊三个一齐去打啦。咁要打第三针，咁我又一齐去打啦。咁第三针就上年嘅11月打咗啦，咁到而家都半年啦。咁咧科兴咧就冇 booster， 因为三针。先至叫做完成一個疫苗接種啊嘛，咁、但係巴恩踢咧就要打三針，咁佢哋反而佢哋話嗰個強啲，佢哋有 booster， 我哋點咧？我哋呢個被遺忘嘅一族，係咪要等11月？阿孔凡毅教授話11月先有第二代疫苗啊嘛，咁、呢一年之間，咁我哋而家我係有啲驚㗎出街，中咗招嘅，佢哋個抗體係高好多嘛、自然感染嘅抗體高好多嘛。我哋呢啲个抗体就一路都咁跌啦，咁但系又冇人理喎。我而家都唔系好敢出街嘅啫，我同讲我姐姐都吓，咁、政府应该其实好要好正视呢件事咯。我听下何柏良教授讲完，我先一言惊醒梦中人，先知诶系，咁、我哋点啊？ 但你即系你自己都倾向想打第四针嘅，其实系科兴嚟。 我冇所谓打咩针嘅，其实、即系我先生话 prefer 打科兴。咁我哋咪三個一齊去打咯，費事分開嚟打啦咁樣。明唔明啊？ 明白。 咁變咗我跟住佢話政府11月 promote 話可以打第三針咯，咁我已經打咗、一齊三個人一齊去打咗啦。 OK、 啊。咁到而家我先生可以打第四針，咁但係我同我個姐姐都唔打得喎。咁、但係我哋其實已經完成咗三針科興，但係相反地。伏必泰就有 booster， 就有第三針、我哋又冇喎，咁奇怪嘅。 OK， 好啊，唔該曬梁太，仲有鄧太打上嚟，早晨。 喂， 早晨，鄧太，係。 係，我想講翻因為我媽媽去喺即係佢係打科興嘅，咁佢係喺即係私家診所度打咗第一、第二針噶啦。咁早排咪講即係話上門可以幫老人家打針嘅，咁我就去打翻去即係。平時我媽媽的那些老人中心那裡呢、她就覆翻就是說、政府推那個上門打針是只是打第一或者第二的啫，第三針那些呢她就未有這個計劃，所以因為現在我媽都應該夠期要打第三針的、所以變成她沒得上門咯，因為諗住她年紀都成80多歲，我不想她再，因為之前打針推出的時候呢，即是叫人家打第一第二針的時候呢，就這私家診所我們都排咗好多次，都打唔到啊！咁后屘谂住，第三针唔使咁辛苦啦，咁不如有得上门就上门打啦。我点知而家唔得啦。咁所以我就想即系希望政府可以安排尽快，即系譬如第三针嘅都可以安排系上门打，咁啊唔使老人家又要腾出去咯。 OK， 头先嗰个上门嗰个打针计划，我见局长讲话其实可以有第三針係喺嗰個計劃嗰度打嘅，呢、這個係有冇效果？ 冇啊，因為我都問啱啱前咧，我先問完嗰、那個即係老人中心，佢話 check 過係未有啊，因為佢打過嗰、那個中心幫嚟都打過去，即係政府嗰、那個即係負責呢個打針嘅嗰啲咧，咁佢都話呢個計劃係課第一、第二、第三針係未有啊。咁所以我哋先至而家要諗下，即係又要安排出去出邊打咯。 具體會點樣可以安排到出去打？即係可能都要。比较劳师动众啲 咯， 系咯系咯， 系啊，带翻佢出去私家诊所，又好似以前咁打咯。 即系都预约咗噶啦，系嘛呢个？ 預約咗，而家係預約咗6月咯，六月1號咯。咁但係即係如果其實真係可以上門嘅，咁我即係寧願等可以上門打咯，因為始終佢行動不便咧，出去就會要成兩三個人先可以搞掂。 OK， 明白啊，鄧太嗰、那個屋企人啊，就想打第三針，但係因為行動不便嗰個情況，亦都佢提到啊，就話上門打針嘅計劃咧，佢哋問過就係第三針咧係未必可以咁樣參與嘅咁。啊，另外頭先講到話打咗三針科興或者伏必泰嘅60歲或者以上人士咧，政府之前有公布過嘅，喺接種最後一劑疫苗至少3個月之後咧，可以接種第四劑嘅疫苗，所有合資格人士咧即日可以去到各區嘅疫苗接種中心咧。新冠疫苗接种站咧，系领取即日手咧可以打到呢个疫苗嘅第四针嘅。休息一阵。 唔想病啊！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强抵抗力啊？ 第一步，梗系饮多啲水啦。 一日一苹果，咪医生远离你咯。 家传秘方，瞓多啲。 净系靠呢啲得唔得噶？ 应该睇实精灵一点，精灵团队同全港医护专家携手，每日送上实用医疗资讯。 玩运动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精灵一点，星期一至五下午1:10，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行政會議昨天就通過新一屆的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就說現在3司13局的重組之後3司15局，包括亦都會增設3名的副司長，律政司律師長亦都會有1名的政治助理，其他改組就跟之前特首林鄭月娥提出的方案是相類近的，包括就是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另外運輸及房屋局就會分拆為2個局，就是運輸及物流局和房屋局，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剛才講了，民政事務局就會改組成為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創新及科技局改名就叫做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另外環境局就會變成環境及生態局，食物及衛生局就會改組成為醫務衛生局的。整體的情況你怎麼看今次的改組，其中大家就特別關注設立3個的副司長，見到下任特首的講法，李家超都說加強3司的統籌工作，希望副司長強化政府施政能力的。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啊！电话旁边有行政会议成员叶国谦，早晨。 早晨， 叶国谦。点睇整体嘅重组啊？变成15个局，亦都有3名嘅副司长，点睇呢个方案咧？又 整体我觉得这个布局都系对政府整体运作嚟讲带嚟好处嘅，因为喺过往咧对于现有嘅局嘅嗰个安排咧系。社會上面其實在之前都有人已經提及到是應該要有改變，因為呢特別要用翻有幾個局嚟睇啦，一個房屋運房局嚟講，一個係我哋香港市民一個最基本嘅民生方面嘅關注重點，咁啊呢個局咧就要掌管一個房屋一個交通，所以大家咧。特別房屋的問題都令到社會是引起了很大的意見，其實在早之前的梁振英年代都已經說要分了，不過大家都可能記憶到當時因為有反對派的阻撓力，就令至到一個是不能夠作出一個安排，譬如又講民政局呢，就是你本身在地區事務是去負責但係如果佢有康體啊啲咁樣嘅各項嘅工作，咁所以佢變成咗咧嗰陣時亦提及到文化局都應該要成立嘅，咁呢啲即係咁積聚咗咁多嘅呢類型嘅工作喺一個局裏面，但係啲局咧仲可能比較清閒啲喎，總局上面啦，好多人都講話環境局方面清閒啲嘅，真係喺工作量方面都睇到係。會是有一個大的差距，所以現在將13局去變成了呢是15局，那是亦因應市民或者社會的需求呢，是將這些局裏面呢去做一些的分拆，亦有些組合，那造成呢我覺得是合適的，並且來說是會令至到呢整個政府的運作呢是會暢順一些的，你說至於 三個副司長的問題呢，確實在基本法裏面都已經給了是有開的機會，而今次作出這樣增加了一個副司長來講，正如後任特行政長官都提及到啦，我都覺得可以即係而家嘅體力嘅工作量都大，並且嚟講係要做好協調嘅工作。咁呢點係有佢嘅理由。不過咧，大家都知道呢個增加咧係會帶嚟咗一啲財政呢方面嘅開支。但係我個人睇呢個都係值得嘅，因為咧，譬如大家睇到而家我哋大灣區啦嘅問題啦，呢個真係確實係需要有一個統籌嘅部門嚟講咧。佢真係喐動幾個不同嘅局咧，去推動。如果唔係咧，淨係以現在嘅架構，有個大灣區嘅呢啲咁嘅小組咧，根本係做唔到，即係同我哋現時整體國家中央對我哋呢方面嘅要求咧，係有好大呢方面嘅差距。又譬如話對房屋土地嘅問題咧，如果你即係要睇翻能夠喺翻。一個副司長能夠去統籌，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真係，如果我咁樣做，覺得係一個合適嘅。當然大家睇到呢一個嘅整體改革或者呢個設置嘅班子咧，係都係睇嚟都得到中央嘅祝福嘅啊，因為大家都睇到咧，呢啲局長啊、司長嘅任命都要中央嘅接受。 嗯，讲到副司长这个角色呢，大家就关心到他的权责问题，包括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都提到要厘清究竟正副司长的关系，正副司长和局长部门首长之间的关系，就确保副司长的工作是得到支持配合，防止一些角色不清楚的情况。另外也有社评提到，就是过往譬如以副局长来讲，就他们形容没有实权，部门秘书都不会向副局长去报告的，局长没有办法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咧，先至揾副局长顶替，就形容呢一啲正副局长嘅分工问题，会唔会喺正副司长身上都出现咧？咁你自己点睇个分工同埋过往喺正副局长嗰度出现嘅呢一啲质疑咧？ 呢、這个系需要好去处理嘅，因为你作为一个设立咗副司长咧，你而家职级系喺局同司长中间嘅啊，即系会好明显嘅呢个副司长系。佢係即刻高過局長，咁因此佢有一個統籌呢方面嘅作用。咁你同話副局長啦，當然現有個副局長嗰、那個嘅運作嚟講咧，係好睇嗰個當時嘅局長啊點樣去佢哋去分工，去能夠調動好副局長嘅嗰、那個、那個職責啊。副局長亦本身咧亦要同。有關嘅公務員，大家意思之間裏面嘅合作啊，呢啲嚟講都係有係進一步釐清。當然咧，係最重要嘅就係職責方面或者分工方面咧，係需要唔同。我個人嘅睇法都係嘅，因為你如果副司長同司長大家之間嚟講，佢第一個就一定要合作無間啦，另一個咧係要有一個清楚嘅分工，而呢個分工主要嚟自咧都應該係。嘅司長對整個運作佢嘅能夠掌控能力嚇，咁、所以一定都要去好好總結，就唔好變成咗你副司長就兩面不討好，兩面不辭人呢個現況啦嚇。 你覺得日後譬如副司長負責嘅工作應該由係司長去委派，定係特首直接委派？要匯報嘅渠道係咪都要通過司長咧？如果有直接有啲項目係直接向特首匯報，又會唔會繞過咗司長？會唔會出現呢一啲嘅工作上面嘅分工或者匯報嘅問題咧？ 我覺得當然佢副司長一定係要同司長匯報啦嚇。如果唔係咁樣，你係不可能係有個運作，但係喺一啲特別嘅工作上面啊，你話而家就算依現在啦，局長啊喺特首嚟講嘅局長都有直接呢方面嘅直接關係嘅，局長亦會係向某啲事項嚟講向特首呢方面嘅匯報，咁所以呢啲點咧又存在話即係有一個。副司長唔能夠向特首個呢個匯報， okay. 我相信又冇呢點。不過我覺得，現在人手增加咗之後咧，其實我覺得係有一樣我睇到嘅， 就係、是、啲人手多點樣能夠即係好彈鋼琴啊！即係話你能夠作為一個特首，點樣調動你下邊嘅嗰啲兵馬下邊嘅，即係有個位出出嚟，有人喺度，你都能夠好運用，就唔係淨係自己個人，或者係即係單純地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單打獨鬥，而係嚟講係需要一個群體。我好注意到咧，向特首強調就係一個大家團結，大家嚟講要發揮群體對呢個精神啊，對這呢方面嘅精神，去將自己的工作做好，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 嗯，你自己點睇？係副司長嘅背景上面，需唔需要同司長有一啲唔同啊？即係所謂互補啊？因為我見有啲意見就話，如果最終一啲司長係出身的背景可能是紀律部隊的，咁可能個副司長咧就是政務官，咁大家有個互補的作用，咁同唔同意啊？呢個又 好難咁講話，一定要咁做。但係如果有一個咁樣嘅能夠配置到，當然有合適人選嚟講咧，我覺得依個亦係一個即係更加完美啦。我覺得呢個只能夠在於一個更加完美嘅角度，就唔能係作為一種即係咁樣做必然叫最好，咁我又未必嘅。最主要嘅就係你能否揾到呢方面嘅人才嚇，即係佢係有咁樣嘅認知，佢有咁樣嘅能力，佢有咁樣嘅投入嚇、有咁樣嘅即係自己嘅承擔。我覺得呢個先係最重要。所以面臨住如果呢個架構嚇、我相信而家都會好快通過咗啦。而家睇嚟立法會大家嘅議員，大家都係同整體香港利益上面咧，都唔會學過往咁樣情況下咧，一通過咗之後咧，你而家最關鍵就係你能唔能夠揾到咁樣嘅人才， okay. 有冇揾到嘅人能夠真係係符合啊呢方面嘅要求啊，真係喺呢方面發揮到作用嘅。 我都想問埋，因為律政司副司長過往係少啲提嘅，咁亦都有議員咧就質疑就律政司冇一啲跨部門嘅工作，係咪有一個咁嘅必要性咧？咁你同唔同意律政司有副司長咧？又 呢個有啲咁描述，可能係去睇到現況啦。啊，事實上，其實律政司嘅工作嚟講都唔係咁簡單。我聽下，特首都提及到，事實上咧，現在喺法律嘅問題上，呢方面咧。其實香港是一個面對挑戰很大的，因為國際上面大家都對現在香港這方面法治的問題都做了很多抹黑啊，很多攻擊。咁喺呢點上咧，律政司咧，我覺得即係正如所講嘅係有責任，真真正正咧係需要面對呢啲方面，就唔係淨係我哋。睇到我哋喺法治方面，我哋嘅堅持，我哋而家嘅行使都係咁樣，係有一個好高嘅標準，並且係冇違，即係延續於下我哋嘅法治，捍衞住我哋嘅法治。但係咧，你係即係喺呢方面係要走出去，即係能夠俾社會上、世界上面都能夠睇到我哋。咁所以即係我睇嚟個部門就唔會好似政務司、財政司咁樣，一個負責六個，一個負責八個， 九個 咁樣，佢個部門可能比較單一嚇。咁、但係咧，呢、這個單一下面咧就佢嗰個工作量嚟講咧，我覺得係。不 過不 是 的。好，唔該曬葉國軒，多謝你。葉國軒係行政會議成員嚟噶，講到政府架構重組，又請多位嘉賓啊。立法會議員括弧選委會李浩然，早晨。 早晨啊， 早晨李浩然，可唔可以你自己點睇啊？尋日就話即係通過呢個政府架構重組方案，亦都公布咗一啲嘅詳情，三司十五局多咗三名嘅副司長嘅，整體你點睇啊？呢、這個？ 我諗咁睇呢，就係其實關於特別係副司長呢個職位呢，咁其實喺基本法裏面嘅規定呢，以至就係當年呢起草基本法嘅時候呢，其實亦都有比較深入嘅討論，就係考慮到會唔會日後呢可能有一啲嘅需要呢咁樣。咁我諗呢，其實我哋睇適唔適合去開呢啲位嘅時候呢，其實主要呢要考慮兩個大嘅因素。第一咧就話究竟係咪真係有需要？因為畢竟咧都係一個唔少嘅數目嘅公帑嚟嘅使用嘅。 咁所以咧，其實就究竟係咪真係有呢個需要咧？如果有呢個需要嘅話咧，其實我哋睇翻就特別喺律政司呢個範疇啦。咁過去其實一路以嚟都有民事啊、刑事等等嘅唔同嘅課。好啦，咁而家咧就隨住即係特別係個國際局勢咧就比較即係複雜啦，因為喺美國嘅嗰種即係外交操縱之下咧，其實全世界嗰個喺國際法啊、或者國際司法上面咧，其實都出現比較多啲混亂。咁所以呢方面嘅工作咧，的而且確係多咗。第二方面咧，就係我諗今日嘅香港社會同回歸初期嘅香港社會咧，其實對於嗰、那個對政府嘅嗰個期望咧，或者佢嘅工作嘅量咧，其實可能都有啲唔同。咁所以我諗咧，第一個方面就係究竟係咪真係有呢個工作嘅工作量上面嘅需要？第二個好重要嘅考慮就係究竟即係一個副職咧，佢嗰個功能同埋佢個角色係乜嘢咧？嗱，因為我哋而家睇到咧，就係喺律政司嘅裏邊咧，其實佢已經有即係七個科。咁如果其實某個程度嚟睇咧，即係呢七個科可能都已經可以係佢嘅副手嚟嘅咯。咁所以如果我哋即係唔清楚話啊，加多一個副職嘅話，咁會唔會變成就係、而家有幾個副職啦，咁日後咧又要再加多個即係可能叫做常務或者係首席嘅副職咧咁樣。咁呢個唔呢種嘅邏輯係唔可行落去嘅，即係唔可以咁樣做落去。咁所以咧，我哋一定要喺做呢個嘅改革嘅時候咧，要非常清楚究竟呢個副職咧，佢係一個乜嘢角色？佢一定係話就係幫助個司長咧，係去做一啲嘅即係管理嘅工作嘅，而唔係話啊又多一個即係職能啦，咁又加上去，即係呢個咧個邏輯就會有啲問題嘅。咁所以其實到最後咧，我諗都係睇翻就話，即係律政司而家嘅工作係咪能夠駕馭到各個嘅部門而去作出考慮咯。 OK， 嗱，李浩然，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咧同你傾多一陣有關於尤其是律政司副司長咧呢一個嘅職位，好嘛？轉頭再打俾你好冇？ 好，唔該曬。 好，唔該曬李浩然。李浩然咧就係立法會議員顧問選委會，點睇整體嘅架構重組咧？頭先提到話律政司副司長咁啊，見到下任特首都話希望咧律政司嘅新一屆嘅政府咧積極推廣憲法同埋基本法，宣揚香港優良司法制度等等嘅。 1500万，政府架构将会变为3司15局，并且会增设三个副司长职位。第六任行政长官人选李家超寻日话，重组部分政策局可以令到工作更聚焦，令到权责更加清晰，产生协同效应。至于增加三个副司长，主要是回应社会要求，政府加强统筹同埋指挥能力嘅声音。大公报报道， 明报嘅报道就访问咗专门研究公共行政嘅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前院长卜若翰，佢质疑增设两个政策局反而令到协调更加困难，强调单纯增设副司长职位不代表能够加强协调。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就质疑重组之后每年开支额外增加近亿元，市民对新政府的期望会更高，促请新班子体现问责制，并且就政策推动订立简单目标。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认为，特首需要厘清同司长、副司长以及局长之间的关系，以免副司长角色不清、不受重视。明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328宗确诊个案，较前日上升40%，病毒即时繁殖率亦都增至到0.99，亦即系平均每个患者播疫比另一人。三个食肆感染群组都系扩大，更加增加一个新火头——东涌淡仔云南米线。三个互不相识嘅食客同时段惠顾之后相继确诊，唔排除涉及短距离空气传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寻日话，尽管过去两个星期疫情持续处于低位胶着，但系仍然属于可控范围，下阶段社交距离措施预期喺听日放宽，但同时呼吁市民唔好松懈。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观塘御膳私房菜群组再增加9宗确诊，当局调查之后首次发现有人喺呢个持有食物制造厂牌嘅场所聚会，追踪之下有人承认曾经喺上址庆功同埋举办试食会，并且除低口罩饮食。場所更加有卡拉 OK 同埋麻雀房，懷疑違反防疫抗疫條例，需要交由食環署跟進。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 機管局昨日向立法會交代 2021-22 年度的財政狀況，雖然客貨運量都是錄得按年升幅，但是仍然有14億的淨虧蝕，三跑道系統債務總額就由890億增至到1110億，要從市場籌集額外資金填補融資空缺。融資計劃之一是今個年度發行50億港元零售債券給公眾認購。有學者分析說，派息需要高過三厘才能夠吸引到散戶。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網民在2020年5月27日發起反國歌法遊行，一名職訓局男學生在旺角示威，並且向便衣警員投擲鐵罐，早前被裁定一項非法集結及兩項襲警罪名成立，判處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要求改判監禁。上訴庭昨日聽完雙方陳詞之後，裁定原審裁判官原則性犯錯，社服令並非合理的刑罰，但駁回律政司的覆核申請，維持原判，是律政司首度在反修例案件刑期覆核中敗訴。明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第六届政府架构重组是因应新发展形势需要，从整体的设置来讲，可以说是聚焦了提升统筹力、强化执行力、回应未来发展这三大核心范畴。社评说，今次的架构调整涉及政策局数量多、范围广，两届政府交接工作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大公报社评。 信報社評說，政府架構重組醞釀期內較少談及律政司的副司長。行政長官當選人李家超表示，希望律政司司長向國際宣揚香港的優良司法制度，回應國際間不符實際的說法。社評說，不符實際的說法正正是複雜的國際博弈，特區政府經過改組能不能夠有力回應，人多是否好辦事，希望新特首正式上台之後交出真功夫。信報的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一項調查發現，每十個中學生就有四個在過去一年最少一次遭受虛擬性騷擾。政論說，特區政府動輒強調與青年同行，事實就是不屑一顧，規管網絡色情歪風，保護青少年免受荼毒，既不是移山填海的大事，又同敏感的政治無關，偏偏咁簡單的事一樣是踢都不肯動。《東方政論》。 文汇报社评话，一项调查推算，全港有130,000名中学生曾经遭受网络性骚扰，情况不容忽视。本港对互联网资讯缺乏监管，一直为各界所诟病。立法保护青少年免受网络性骚扰和网络欺凌，刻不容缓。各部门要通力协作，与时并进，加快立法进程，保障本港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文汇报社评。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交易广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这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将军澳道这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启田道回旋处。在新界方面，全锦公路落回去全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 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呢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开。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上水，跟住沥源村呢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啱啱收到两宗最新嘅交通意外噶，就喺港岛区江乐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跟住遮打大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是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遮打大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李安苑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东隧嘅九龙出口，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李安苑咧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东隧嘅九龙出口噶。咁喺渡轮消息方面，由于船舶机件故障嘅关系，富裕小轮北角咧至到观塘线嘅航班已经取消，富裕小轮北角至到观塘线嘅航班咧系已经取消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筲箕湾耀东村耀昌楼、沙田广林苑、福林阁、牛头角佐敦谷北道三号伟景楼、深水埗青山道25-35号永盛大楼、深水埗富昌村富旺楼、西营盘高升街80号晋升华庭、葵涌安任村泽荫楼、粉岭景盛苑欣景阁、粉岭雍盛苑雍瑞阁，同埋坚尼地城市美菲路71号嘉辉花园 D 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最低工资委员会检讨紧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防止工资过低，又可以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5月31号或之前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委员会网页 mwc.org.hk。 2022年5月18日，行政会议通过下届政府改组为3司15局，增设3名副司长， 新增328宗个案，东涌淡仔3名同时段光顾食客确诊， 疫苗保障基金批出首宗死亡赔偿，金额200万元。 北韩新增232000多宗发烧个案，多6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政府架构重组啊，咁喺新政府啦，即系7月1号起嘅新政府啦，就会系变成3司15局，咁另外仲有3个副司长嘅。今次呢个方案，政府要额外增添13名嘅政治委任官员，同埋57个公务员职位。咁就系同而家嘅架构去比咧，就系每年额外增加9500万元嘅薪酬开支嘅。头先特别提到啊，讲到副司长，3个副司长。律政司旗下都会有副司长嘅，咁啊继续同阿李浩然倾啦。立法会议员括弧选委会李浩然，早晨。 早晨啊， 早晨李浩然。头先你提到咧两点去睇究竟即系律政司副司长嘅需要，你包括就系工作量啦，同埋佢嘅功能角色嘅，咁就从呢两点啦，你自己个人觉得而家有冇需要喺个架构重组之下要有律政司副司长咧？咁 我谂就围绕翻头先所讲咧，就系话需要。即系话佢系咪真系呢个工作量啦？咁同埋就即系佢个角色唔系话某一个 division 嘅 head， 而系真系帮嗰个司长系去即系去做一啲管理嘅工作。而即系亦都反过嚟问咧，就话当我设立咗副司长之后，咁司长做啲乜嘢咧？ 咁呢個都係要考慮嘅。咁我自己睇翻，如果律政司嗰個情況咧，其實呢幾年咧喺即係呢一屆政府咧，律政司個工作量咧的而且確咧就比過去咧係多咗好多唔同嘅範疇，因為過去咧主要係比較即係法律專業，例如可能刑事嘅案件啊、民事案件等等。咁但係咧，其實今屆咧就多咗好多，包括例如即係對於嗰個法治教育啊，即係例如佢有一個嘅法治2030嘅計劃啦，喺大灣區個法制嘅對接嘅工作啦，以至咧就係即係國家安全啊，甚至之後可能亦都會涉及到一啲嘅23条又好，或者假新聞嘅等等嘅一啲嘅立法工作。咁所以我可以睇到咧，即係話律政司司長個工作量咧。或者律政司本身的工作量咧，其實的而且確係比過去咧係多咗嘅。咁我諗咧，呢個係即係構成即係佢增加個副司長嘅一個合理嘅基礎。咁但係都要同樣地，當我哋審議嘅時候咧，可能都要去即係進一步審議，就話啊，究竟係咪多咗呢啲之後，律政司係已經多到，或者個司長係已經多到根本冇辦法駕馭曬，即係而家七個嘅唔同嘅科，可能會唔會再加啲咧？起碼而家七個科係咪佢已經駕馭唔到咧？咁我諗呢個咧就需要一個比較仔細嘅即係衡量，我哋先至可以做一個最後嘅決定。 嗯，咁你覺得律政司同律政司副司長個分工應該點咧？頭先你提到話可能工作量多咗，例如一啲教育啊，或者一啲推廣，譬如尋日特首都提到話新一屆政府可能要喺律政司嘅範疇方面做多啲推廣憲法同埋基本法啊，宣扬香港优良司法制度等等啊，咁呢一啲系咪就系日后副司长嘅主要工作咧？即系做一个宣传推广嘅角色，而呢一啲工作本身而家系咪已经有一啲即系律政司旗下嘅部门或者专员系做紧类似嘅工作嘅咧？又？ 其实你问我呢个问题咧，就翻翻我头先所讲嘅第二点原则嘅，即系话咧，究竟个副司长个角色，因为副司长个角色就唔应该就话啊，我可能就系某一个 division 嘅即系嘅工作嘅主管，咁如果系咁样嘅话，我根本唔需要一个副司长，我需要一个系一个佢个科嘅嗰个head 个 division head。咁所以其实副司长嗰个角色咧，应该系帮助成个即系司长咧，去喺成个即係成個律政司裏面嘅嗰個管理架構同埋管理工作上面嘅一個功能，而唔係話啊，我就睇啊，可能或者係 head 住某一個 division 或者某一方面嘅工作。咁我諗應該係即係按照頭先我所講嘅第二個原則去考慮呢個問題咯。 即係所以推廣宣傳未必應該係佢重要嘅角色。我聽你咁講係咪？可唔可以咁樣推論？ 應該咁睇就話推廣宣傳咧，一定係成個律政司裏面而家其中一個重要嘅功能。咁但係係咪即係話我就為咗推廣？或者宣傳就去開一個副司長呢，我又覺得咁樣嘅講法又未有足夠嘅理據咯。 嗯，人選方面你自己覺得應該點啊？應該係一個可能會唔會係內部揀選人啊，定係外面揾一啲人翻嚟做副司長比較合適咧？又 哦，咁呢個就無論對外或者對內，我諗都係一個點樣講咧，即、就、係、是、一個合適嘅人選嚟為主啦嚇。咁、第一，而家未有一啲人選出現啦。第二，亦都即係、就是、我諗，其實喺我哋香港法律界咧。人才是非常之多嘅，咁所以而家去讲答你呢个问题就言之常早咯。 我见到有啲意见都提到话，即系譬如律政司副司长要特别提到话推广嗰一类嘅工作啦。咁考虑佢嘅背景嗰阵，使唔使考虑佢冇被制裁啊？要特别谂呢一个去做考虑咧，使唔使咁样啊？ 我谂应该咁去睇咧，就话其實喺而家嗰個嘅比較混亂嘅國際局勢之下，同埋嗰個的而且確我哋睇到咧，即係無論係國際嘅公法或者國際司法咧，其實都出現咗非常大嘅混亂嘅呢種，即係特別喺法律方面嘅情況咧。咁其實即係佢有冇一個即係已經被制裁？我諗其實好難去評估，因為如果你話啊，佢而家冇被制裁，咁可能做咗呢件事會唔會即係開或者擔任呢個工作即係會被制裁咧？咁樣咁其實係已經好難去有一個好清楚或好 certain 嘅一個估計。咁但係我諗咧，即係如果能夠或者願意去承擔呢個職位嘅話咧，其實都可能需要有呢方面嘅一啲準備咯。 嗯，其實制唔制裁係咪都好影響佢喺國際推廣頭先講嗰啲嘅，譬如憲法、基本法等等呢一類嘅工作咧？ 我自己又唔覺得一定係嘅，因為其實我諗全世界如果我哋喺法律界去睇咧，其實已經好清楚就話嗰、那個即係、國際嘅秩序或者特別喺法律法治嘅秩序上面咧，其實已經係都幾亂噶啦而家，因為我諗呢個就即係無可避免同嗰、那個即係國際嘅大國博弈啦，或者係即係美國嘅嗰個一啲外交政策咧，係即係有密切嘅關係。咁所以其實我諗又唔會話因為佢有被制裁咧，佢就做唔到呢個工作。因為其實我諗而家即係最緊要更加調翻轉咧，就係呢方面點樣去維護翻我哋自己香港應該有嘅嗰、那個即係啲嘅喺國際法上面嘅權利啦，以至咧就話 亦都係即係甚至進一步嚟講咧，點樣去幫助世界去維護國際嘅法律秩序咧？咁我諗其實都係佢一個主要工作。咁所以呢個方面未必一個好重要或者完全嘅考慮咯。 好，唔該曬李浩然，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浩然係立法會議員括弧選委會嘅，咁啊繼續歡迎大家就住政府架構重組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另外有一個理大的研究，他們就研究第四波疫情至第五波疫情的期間做的，他們就發現一些疫苗猶豫或者不想即拒絕打疫苗的比例就是先升後跌，有這樣的趨勢的。他們都將這個趨勢去同到譬如一些防疫措施等等去即看看有沒有相關。整體那個研究結果是怎樣呢？請你一位嘉賓跟我們談談，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会科学学系副系主任殷秋慧，早晨。 早晨， 早晨，殷秋慧，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嘅研究系结果有啲咩重点，同大家可以讲下？ 好，我哋嘅研究咧就一共做咗三个阶段嘅，暂时咁咧分别咧就喺第四波疫情初期嘅时候啦，十二月嘅时候咧就访问咗1225位市民，咁跟住咧之后咧都有继续同佢哋每半年做追访嘅，咁咧我哋发现咧市民响未有疫苗嘅时候，即系第四波啱啱开始十二月嘅时候啦，当时未有疫苗啦，咁个犹豫比较高嘅，有58%咧就表示啊，就算有疫苗我都唔会打噶啦。咁咧，但系跟住后期咧，我哋问翻半年之后，即系第二阶段嘅访问啦，我哋咧就成功追访到1003位受访者。咁发觉咧，其实佢哋当初个疫苗意愿啦，同埋佢真系接唔接种疫苗咧，就冇直接关系嘅。咁呢个时候咧，嗰阵时啱啱应该我哋系二月嘅时候推出疫苗啦，咁到六月嘅时候咧，我哋有大概1/4左右嘅受访者咧就已经打咗一剂疫苗啦。咁而佢哋打疫苗嘅原因啦，我哋都有问翻佢嘅，咁绝大部分嘅人咧都话希望保障自己啦，或者屋人嘅健康。咁咧亦都有超过50%嘅人咧话系工作需要嘅。咁跟住我哋都想知道啦，咁啊既然他们真的打不打疫苗和他们当初的打疫苗的意愿没有关系的时候，有什么因素是会推动他们打疫苗的呢？我们就做了一些分析的。发现呢，如果受访者他身边有认识的人已经接种了疫苗啦，如果他对政府和对医疗体系有高度的信任啦，咁咧同埋佢對現時防疫當時個防疫措施嘅接受程度比較高啦，都會比較樂意打疫苗嘅。咁最重要咧就係、我哋發覺咧有啲受訪者咧，如果佢對新冠肺炎咧有一啲親身嘅經歷，例如佢自己感染過啦，佢認識嘅人感染過啦，或者佢住嘅大廈有出現確診個案咧，嗰啲受訪者咧都比較偏向會打疫苗嘅。 咁所以有冇睇到頭先你睇到話即係有一啲令到佢哋改變個諗法，即係原本可能由猶豫變到佢決定打，可能頭先就講到話啲防疫政策啦，或者身邊有人確實係感染過啦。咁有啲乜嘢原因係令到呢一班人本身係疫苗猶豫或者唔想打嘅咧？有冇分析到嘅喺個調查度？ 我哋有問翻佢，頭先有講過，我哋有問翻佢點解會想打啦，主要都係保障個人健康同埋家庭健康啦。咁其實我哋個訪問咧，仲有做第三階段嘅。咁第三階段咧，因為第二階段訪問嘅時候咧，其實第四波即係已經開始平穩啊嘛。咁去到第三階段嘅時候咧，我哋發覺疫苗嘅接種率咧，就由原本24%跳升到去80%。咁中間發生咩事咧？咁中間咧就係第五波疫情出現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即係市民其實都係想保障自己健康嘅。咁即係第五波疫情即係開始爆發嘅時候，即係大家都好緊張，即係希望保護自己嘅健康。咁個疫苗接種率咧係提升咗好多嘅。 首先我个问题，所以就话咯，即系令到佢哋打针嘅原因有好多啊，但系当初令到佢哋有疫苗犹豫或唔想打针嘅原因，有冇喺今次调查分析到？ 我哋就睇唔到有啲乜嘢，佢个疫苗意愿啦，我哋话叫疫苗意愿啦，即系当初我哋第一次做访问嘅时候咧，发觉男性啦，年纪大啲啦，翻紧工啦。過去有接觸過沙士啊、豬流感、禽流感等等嘅流行病咧，都會比較偏向願意打針嘅。咁另外咧就係對疫苗風險比較少嘅憂慮啦，覺得佢自己本身好容易受感染，即係主觀感染風險高，同埋接受防疫政策嘅朋友咧，亦都係比較願意打針嘅。 咁有冇话边啲因素令到佢哋改变由唔想打变成愿意打嘅因素系最大咧？因为头先你讲咗好一大堆原因， 系 啦，边啲系最大因素咁啊？ 我哋呢个研究咧，其实就发现佢个疫苗意愿咧，同埋佢真系打唔打针系冇关系嘅。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我谂。市民真係打唔打針呢，即係最緊要都係嗰個疫情啦，同埋佢哋對個我個個覺得自己個個風險有幾大，因為即係一個唔好彩佢自己曾經受感染，或者佢識得嘅人受感染嘅話呢，佢哋願意，佢哋真係打疫苗呢個比例係高好多嘅。 疫苗通行證的影響大不大呢？即是要求他們可能出入一些處所要先打了某一些針量的資格，這個對他們打不打針的決定有沒有大影響？ 因為呢，我們這個研究呢，即是第二、第三階段中間呢，其實正正呢就是第五波爆發同一時間呢又出現了疫苗氣泡和，所以呢我們分不到究竟誰是雞、誰是蛋、誰個因素影響多一點的。咁但係我哋就睇到啊，由第二階段，即係第四波完嘅時候啦，到第三階段啊，第五波開始啦，嗰、那個接種率呢就提升咗好多。 我見你哋研究入面都建議話即係採取一個佢你形容啊剛柔並濟嘅策略，咁其實係即係咩意思，或者具體嘅諗法係點樣？呢、這個剛柔並濟係點樣可以令到接種率係提升呢？ 剛才講過啦，即係我諗我哋都好需要俾市民知道個疫苗嘅打疫苗嘅迫切性啦，同埋益處，即係保障自己同埋屋企人嘅健康。咁最近亦都有專家話啊，就算你已經曾經感染過Omicron， 咁但係咧你打咗疫苗嘅話咧，你嗰個抗體水平咧會keep 得比較好嘅，即係高成六倍咁多。咁所以係咯，即係所以我諗即係無論政策上高啦，定係對於市民嘅解說啦，講清楚接種疫苗嘅益處啦，都好緊要嘅。 你覺得而家喺呢啲解說啊等等，政府喺鼓勵市民打針方面嗰個嘅措施或者工作係如何咧？ 從來都唔會太多噶，係啊，即係我哋即係從來對於公眾宣傳啊解說都一定係越多越好噶喎、 即係有冇啲咩可以改善嘅地方？ 接觸多啲唔同層面嘅人啦、 啊， 係啊，同埋因為咧其中一個我哋睇到嘅咧就係、是、如果身邊有人已經接種疫苗嘅話咧，我哋啲受訪者係會接種疫苗嘅比率多啲嘅，咁所以可能一啲家庭友善啦、工作友善啦嘅措施，即係可以陪屋企人去打針咁樣，咁或者可能都有幫助。 喺長者嗰個群組咧，譬如以第三針為例，都真係相對低啲嘅，八十歲或者以上呢啲咧係兩成左右嘅啫。咁點樣仲可以用一個係咪純粹解說嘅方式就可以鼓勵到咧？定係頭先你所講真係可能身邊人係即係感染咗或者有打針咧？咁但係呢個又未必可能係政府係決定到噶嘛？呢、這個點處理咧？呢、這個 我諗咧，其實除咗同長者解說之外，因為咧我哋睇翻咧其實三個階段咧，個長者個意願都高嘅，想打疫苗嘅意願係即係年長嘅人嘅打疫苗嘅意願比較高。咁但係我哋睇翻咧，好似實際接種率咧就唔係好高喎。咁我諗除咗同長者解說之外咧，同屋企人解說都係緊要嘅，因為頭先講過啦，即係我哋嘅受訪者好似都好受身邊嘅人影響喎。咁所以一個整體即係除咗我哋想個別群組打針之外，我哋都同佢身邊嘅人解釋咯。 好啊，唔該曬，殷秋慧，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殷秋慧係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系主任。頭先講到一個嘅研究，就係佢哋喺第四、第五波嘅疫情啦，唔同階段啦，了解到啲人即係打唔打針嗰個嘅意願啦，同埋一啲相關嘅因素點樣影響佢哋嘅。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行政會議通過第六屆政府架構重組方案，重組之後將會改為三司十五局，並增設三名副司長。行政會議成員葉國軒說，整體佈局對政府運作帶來好處，因應社會需要而改變是合適。雖然增設三名副司長可能帶來財政開支，但他覺得是值得，又說日後要處理大灣區等的工作需要有人統籌。葉國軒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有政府各個局的安排，社會上亦都有人提出過需要改變，例如運輸及房屋局需要處理房屋問題，但同時要掌握交通的議題，而民政事務局亦都要處理地區事務，亦有康體方面的工作要處理。早已經有人提出要成立文化局，社會上亦都有聲音指環境局的工作較清閒，工作量和其他局有差距。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隨著社交距離措施將會進一步放寬，預期在食肆等的地方可能會出現一些爆發，而病毒即時繁殖率亦都有上升，感染風險增加，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聶德權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大約有347萬人已經打了第三針，佔12歲以上人口超過一半，而截至上個月底，剔除染疫後康復人士，大約有100萬人已經到期而仍然未打第三針。聶德權說，留意到近日有專家對打齊三針的必要性提出意見，亦有專家指當局接種的時間表太寬鬆，應該要盡快完成接種。他強調打齊三針有效避免患上重症或死亡風險，又說與國際和內地通關很重要，要走出疫境，接種三針疫苗是必須。觀塘樂華北村炳華樓早上完成強制檢測行動，1001人接受檢測，發現3宗陽性檢測個案和2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亦都派員在受限區域內到訪394戶，當中32戶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上海過去一日新增855宗新冠本土個案，包括96宗確診和759宗無症狀感染，其中56宗是早前的無症狀感染，其餘個案都在隔離管控之中發現。上海本土再多3宗死亡個案，年齡由66至74歲，都患有基礎疾病。另外，北京本土新增69宗感染，52宗是确诊，17宗是无症状感染，涉及朝阳、房山、丰台、海淀和西城5个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最高气温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528点，啱啱转咗系报20522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9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13点，跌1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7.6跌8毫，美团173.6跌1毫，友邦保险78.15升6毫，阿里巴巴89.15跌1.3，京东集团210.8跌4蚊，恒生中国企业71.14跌4.8，招商银行46.1跌2.5，长城汽车12.78冇升跌。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5， 日元 129.13， 瑞士法郎 0.994， 加元 1.283， 人民幣 6.745， 英鎊對美元 1.248， 歐元對美元 1.054， 澳元對美元 0.70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36。 日經平均指數報 26,814 點，升155點，港金報 17,010 元，跌8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812.1 美元，賣出 1,812.61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鲤鱼门道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分别排到去圣安当女书院。另一边咧就喺东隧嘅九龙出口。重复多次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两边嘅车龙咧分别排到去圣安当女书院。另一边咧就去到东隧嘅九龙出口。咁至于较早前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遮打大厦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干诺道中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遮打大厦这一段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分域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多车的排到去新光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去伟业街的支路都是慢车，车龙就排到去九龙货仓。咁至于渡轮消息方面咧，较早前富裕小轮就因为曾经有机械故障啦，咁而家已经处理好噶啦。富裕小轮北角至到观塘线渡轮服务咧系恢复正常啊，逐步就系富裕小轮北角至观塘线嘅渡轮服务逐步回复正常。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分钟阅读，同你一起翻阅好书。我是米克。我觉得阅读是一种温暖，是一种世界向你的问候。感觉就好似冬天的晚上，当你加班回到家，见到台面上的一碗热汤。 一分钟阅读，有不同主持和大家一起寻找阅读的乐趣。 一分钟阅读，和你一起翻阅好书。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基本法一分钟， 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喂，阿女，今年过年你收到不少利是喎。 全靠大姨妈今年股票赚大钱，佢封利是不知几大封啊。不过二叔今年就失业，就冇上年俾得咁多咯。 喂，咁你谂住几时将啲钱上缴中央啊？ 阿爸，呢啲系我赚嘅钱，唔使上缴中央噶。情况呢就好似基本法咁样讲。中央人民政府不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征税的。 律师彭允熙。 根据基本法第106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我们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自身的需要，不需要上缴中央人民政府。现时内地的安排是各省市直接上缴税收给国家， 中央直接下撥財政金額給地方省市，用於支持他們的建設發展。中央人民政府不在香港特區徵稅，這個正正是一國兩制優勢下的特別安排。 唉，其实你阿爸我呢就嚟就冇钱使啊。 咁不如我帮你去登记做外卖员啦。 吓，你个衰女啊。 基本法一分钟陪你讲生活中的基本法。 2022年5月18日行政会议通过下届政府改组为三司十五局，增设三名副司长， 新增328宗个案，东涌淡仔三名同时段光顾食客确诊， 疫苗保障基金批出首宗死亡赔偿，金额200万元， 北韩新增232000多宗发烧个案，多6人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继续欢迎大家打嚟有关于疫苗通行证第三阶段今月31日实施啦。另外，行会已经通过咗下届政府嘅改组啊，政府架构重组，咁啊三司十五局，包括就系、是、大家报章嘅关注咧，都系增设三名嘅副司长嘅。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想同大家講下咧，有一個調查就話發現到咧，護老者喺疫情之下咧，面對嘅恐慌同壓力啊，就話超過80%受訪嘅護老者咧，都出現一啲抑鬱嘅症狀啊咁。嗱，整體嘅情況究竟成個調查有啲咩重點啊，或者佢哋究竟幾時做有啲咩發現咧咁？咁啊，都想咧請一位嘅嘉賓咧同大家傾啊。不過傾之前咧，都如果大家對於護老者呢一個嘅題目，尤其是喺疫情之下，頭先講到啲壓力咧，你自己都有啲共鳴嘅話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頭先呢個調查咧，其實睇翻咧就話喺4月嗰陣咧係做嘅，就護老者嘅年齡都係40幾至50幾歲為多啦，咁部分亦都係60幾歲嘅長者照顧者嚟嘅。一啲長者嘅照顧者，所謂以老護老嚟講咧，佢哋會壓力咧會唔會更加多？或者一啲在職人士嚟講，喺照顧一啲長者嘅時候，喺疫情之下會面對啲咩唔同嘅情況咧？其實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我哋稍後會再傾嘅。電話旁邊咧就有李先生打上嚟嘅，早晨，早晨，李先生。 早晨啊， 你好。 咁我就想讲一讲啊，今朝早咧就听到阿聂局长喺度讲啦，即系鼓励人哋，政府不嬲鼓励人哋打第三针，但系我哋喺屯门区嗰度就好得意嘅。嗱，咁佢咧就 close 咗屯门大会堂最方便打针嗰个地方，咁啊话俾啲表演者，咁我嗰一日咧就去屯门，特登去只有屯门医院咧，咁啊去屯门医院嗰度买啲医疗用品，咁啊。问一问佢，佢即日丑，咁啊1点就等到4点，啊，要我喺医院逗留3个钟头。嗱，咁我同喺屯门大会堂逗留3个钟头咧，就唔同喎。屯门大会堂有屯门市广场可以逛个商场，咁我唔明白咧，到底表演紧要啊，点解打第三针疫苗紧要咧？ 你先话逗留3个钟头，我想搞清楚咧，即系佢你中间你系做得到啊，定系因为太多人啦，定系咩意思啊？ 我唔知道佢啊，总之攞即日丑就系逗留3个钟头啦，喺屯门。 而附近亦都冇嘢逛咁样系嘛？ 冇乜逛啊，咁样咧，你同屯门市广场唔同啊。咁到底表演紧要？佢屯门大会堂就话，要俾啲表演场地咁个。咁到底系表演紧要啊，定抑或系打疫苗紧要咧？成日都话重中之重啊，咩嘢最重要？鼓励人哋打第三针，但系偏偏咧，佢又 close 咗屯门大会堂。咁我想话同政府讲咧，同啲田北辰嗰啲我都有讲噶，即系同佢啲助理，喂，你可唔可以设立一个永久嘅18区永久嘅固定嘅打疫苗嘅地方咧？你而家又话要打第四针，又话要打第五针。Okay.咁喺屯門仁愛診所啊，或者新墟診所啊，咁你設一個永久固定嘅打針地點，即係交通又方便，又方便啲市民去買餸啊，或者逛商場，就算等啊，都有地方逛啊嘛。 哦，重點都係即係便利啲打針嘅市民啊。呢個李生嘅睇法，可唔可以永久有一啲點係打針嘅咁？仲有譚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请讲。 咁哈哈，咁咧我系长者嚟嘅，咁我第打咗2针， 就中咗招啦。中咗招咧就啲医务所周围都话唔使打第三针啦，系咪先？咁我就唔知开头就冇话上报咁啊，后期咧佢有打电话俾我哋老，即系有电话俾我哋老人家，后期就上报自己中咗招啦咁样。咁咧就咁而家又话六月就要三针先至可以入嗰啲处所啊、食肆啊咁。咁我就冇点样证明到我系打咗中咗招喎。 你系几时中招啊？唔好意思， 我系三月二号咯。 嗯嗯 我三月二號，咁我咁又打翻咧，有人幫我，我好多嘢都唔識啦，老人家嚇用咩網上網嗰啲都唔識，揾人幫我去打翻去衛生署攞翻啲我中咗招，我上報咗嗰啲資料，佢 WhatsApp 喺我手機信息嗰度有啲資料啦，咁又揾人幫我入去，即係入個手機就我有做嗰啲即係兩針嗰啲。佢證明喺手機度啦，入咗即係我有有嗰張醫生紙啊嘛，咁啊即係針紙咧。咁啊第三我中咗招，等於第三針唔使打第三針。咁我而家做唔到去我個疫苗嗰、那個手機個疫苗嗰個證明嗰度啊。 明白啊，譚女士，即係佢本身係三月頭確診咗，佢係可以係豁免打針住，但係因為之前冇上報咧，冇一啲嘅證明，咁佢就擔心嚟緊疫苗通行證第三階段對佢嘅影響嘅咁。另外想同大家咧講下有關於咧第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啊，禮拜四就開始啦。咁啊，包括有啲乜嘢咧？晚市堂食啦，由十點去到午夜十二點啦，其中包括宴會上限嘅人數亦都由二十人增加至120人。這個對一啲擺酒結婚嘅人士嚟講，會唔會都係一個喜訊，或者佢哋有啲計劃上面嘅調動咧？電話旁邊咧有婚禮顧問歐慧芳，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欧慧芳，头先讲到话呢一个放宽咧，20人去到120人嘅婚宴上限人数，业界嚟讲自己本身有啲咩准备？有冇睇到一啲婚礼预约方面近日有啲唔同啊？又宣布咗之后， 系多咗好多啊！其实好开心嘅，因为120人咧系比20人系多咗好多，同埋都系好贴合而家摆酒嗰个人数嘅，因为如果照翻以前咧，就等于10位噶啦。即系虽然而家8人1位都有10位，其实都好充裕噶啦。所以即系晚宴、婚宴嗰方面咧，之前啲人就唔敢谂晚宴，而家就谂埋啦，咁啊开心嘅。 有冇话即刻啊？本身系即系都拖延，即系延后住先，唔知几时可以摆到酒嘅。即刻见到呢一个消息之后，就即刻揾你哋帮手，或者即刻预约翻啊，尽快系摆酒啦。咁有几多呢啲人啊？ 有的，因為甚至有一些本來是年未結婚的都現在推前了，他說趁著現在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又即是開心自己又可以救120人救呢，咁佢唔等年尾啦，因为都唔知几时会有第六波、第七波噶嘛。咁而家得咧，不如快快脆脆搞掂好。不过仲有好多嘢，佢哋结咗婚之后先可以做。譬如有啲人准备移民啦，又或者系准备即系抽嗰啲公屋、居屋噶，嗰啲税务问题啊，咁啊攞咗个结婚证明咧就方便好多。 嗯，多成点咧？而家有冇话嚟紧嚟紧月尾或者六月嚟讲摆酒嘅情况？ 查詢就多好多，查詢起碼多30%啊！咁如果有啲趕得切嘅咧，咁佢哋都想係做咗，即係有啲咧就本來咧係已經係做咗婚禮啦，婚禮即係冇得食嗰啲，即係譬如話中式儀式啊、斟茶同埋註冊係爭擺酒未做啫。咁而家咧就趁住呢個時候咧，快快脆脆咧就希望咧五六月啊或者係七八月嗰度擺咗酒先。不過啲人就驚咧，天氣熱咧就好啲，天氣凍咧又驚嗰啲細菌咧就容易滋生啲嘅，咁所以佢哋都系快快脆脆好啲啦。 其實過往嚟講，五月係咪都係少擺酒，或者今年係五六月年中呢啲時間算唔算都係啲旺月啊嘅旺嘅日子嚟嘅，算唔算？ 其實五月都 OK 嘅，六七八月咧就少啲啦，因為颱風係季節啦，咁月都 OK 嘅嚇。咁以前我哋話五窮六絕七翻身啦，政府呢個設施開咗之後咧，就唔使等到七先至翻身，而家都翻身啦。其實係拍手掌歡迎噶。 但係而家啲新人都唔係好嚟嘅，即係夏季都即係颱風都照擺住先，或者即係所謂旺唔旺係咪好日嗰啲都唔嚟噶啦，而家 唔嚟啦。基本上而家佢覺得啱，唔好等啦，夜長夢多。咁同埋而家 偏向一啲比較小型啲嘅婚禮，咁所以咧，你就算請都唔使話啊，以前咧請三四十位嗰啲，即係要照顧咁多咯。咁而家可以促戰促決噶啦、 嗯。對於業界嚟講咧，收入聽到呢個消息嚟講，收入會唔會都預期會回升翻啊？或者對於業界嚟講，聽到呢個消息又點？ 啊，肯定會回升嘅，因為以前譬如話以前冇諗住晚宴嘅，而家可以擺翻啦。咁另外吧啦，嗰啲酒吧咧，咁你有啲新人啦，如果可能佢都覺得120人係唔夠嘅，咁可能佢分開啲功能組別嚟到擺酒啊。 何謂功能組別咧？ 一日，嚇、哦，晏晝咧就係、是、請親戚， 嗯， 嚇、啊，咁然後咧夜晚咧亦都係即係，譬如晏晝請一啲生意上來玩嘅朋友啊，咁然後夜晚就請親戚。咁、 嗯、 然之后呢就係、是、去酒吧啦，我哋讲 after party 呢就请啲即係同学仔呀后生嗰辈啦，咁就分开三批同一日摆。 嗯，我就想知道疫苗通行证影唔影响啲摆即係婚礼嘅人士，因为佢哋啲宾客全部都要跟，譬如嚟緊5月31号起就打三针㗎啦嘛。呢啲喺你哋筹备帮我哋筹备婚礼嘅时候会唔会係一个考虑呢？都 嗱，其实以前呢是很大阻滯的，因為很多長者呢都沒有打針、 嗯、 所以變成有些即新人呢就一路猶豫不決，那擺不擺呢又說、啊、我那些公公婆婆來不到我們的婚宴都沒有意思啦，這樣，但是現在開始呢長者打針率就高了很多了、 嗯、 所以變成呢、都可以安排到的了。 OK 好，唔該曬歐偉芳，多謝你。歐偉芳咧就係婚禮顧問嚟嘅，大致都俾我哋了解到啦。19號起就喺嗰個婚宴嘅上限人數都可以由20人放寬到120人嘅咁。啊，另外頭先都講到有關於咧個調查，就關於一啲護老者疫情之下嘅壓力等等嘅。咁啊，電話旁邊有呢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基督教服務處企業拓展及研究部服務發展幹事譚家煥，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谭家煥，可唔可以讲下头先相关呢一个调查系几时做啦？访问咗几多嘅护老者，同埋有啲咩重点同大家讲下？ 好啊，咁其实我哋嗰个嘅调查咧，就今年嘅4月份去做嘅，咁就大约访问咗接近300位嘅护老者啦。咁其实我哋呢个嘅问卷调查咧，想了解一下其实护老者喺第五波疫情里边咧，佢哋遇到啲咩嘅困难啦，同埋咩压力嘅。咁、那个调查咧就发现，其实超过一半嘅受访护老者咧都出现中度啦或者以上嘅抑郁情况。咁问翻佢哋自己嗰个嘅护老压力咧，佢哋都俾几高分嘅，超过30%咧都俾即系1至10分，佢嘅话佢哋俾8至10分，咁所以其实佢哋嗰个嘅精神健康啦，其实都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嘅。咁另外除咗个健康精神健康之外咧，我哋都有问一下啊，其实喺第五波疫情里边咧，佢哋即系遇到啲咩嘅困难啦，同埋啊，佢哋觉得其实即系最好有啲咩嘅实质嘅支援措施咧，系可以帮到佢哋嘅。咁啊，佢哋即系就拣咗之后咧，就排位啦。咁啊，头五位咧，佢哋觉得最遇到嘅困难咧，其实都系同一啲防疫啊、医疗资讯咧系相关嘅，例如就系话啊，究竟即系隔离嗰个嘅机制系点啦，个安排系点样样啦，即系又唔好彩确诊啦，咁究竟点样去呈报啦？甚至是对于即系嗰个医疗安排啊，或者究竟轻症啊、重症啊认识其实都唔够。咁呢啲主要都系同即系资讯有关嘅。唯一有一个唔同咧、就是，就系就住即系照顾长者咧，其实佢哋都个人嗰个生活选择咧，其实减少咗好多。呢、这个都系对佢哋压力嘅来源嚟嘅。咁啊，住落嚟咧就系、是、啊，咁究竟佢哋觉得有啲咩嘅措施系即系佢哋觉得有效嘅？幫到手嘅，咁反而呢啲措施咧，佢哋真係好想要啲實質嘅支援。咁啊，例如咧就係話，即係就算疫情都好啦，咁佢哋照顧緊嗰個老友記咧，都即係要可以覆到診啦，可以常攞到佢哋需要嘅藥物啦。咁另外就係、是、啊，如果唔好彩染疫嘅話咧，咁呈報咗俾政府之後，可以有好快跟進啦、支援啦。咁喺屋企隔離嘅時候，其實啲物資佢哋都好緊張噶嘛。咁如果有食物可以送到上去俾佢哋屋企就最好嘅。咁同埋就係、是。系紧急嘅救护服务啦，都我哋觉得都要有嘅，系啦。咁同埋就系、是、其实有好多嘅护老者咧，可能都系二老护老啦。咁其实佢哋都系一啲可能支援比较相对弱嘅家庭嚟嘅。咁如果譬如可能喺社区上边有一啲及早嘅识别啊，啲名单啊，其实都知道呢啲嘅家庭嘅话咧，咁喺即系疫情变化嘅时候，早啲去联络佢哋，去提供到帮助咧，对护老者嚟讲咧都系好重要嘅。咁呢啲都系我哋喺今次嘅调查里边咧发现到嘅情况。 嗯， 剛才提到有兩點，我特別留意到就係、是、譬如資訊防疫抗疫嘅資訊，同埋一啲即係護老者佢哋喺疫情期間咧，因為照顧個長者啦，都一啲個人生活嘅選擇會減少。我想呢兩點講多少？通常嗰啲資訊唔了解啦，或者覺得唔夠啦，點樣影響佢哋照顧個長者，或者點樣影響日常生活咧？同埋一啲乜嘢原因令到個人生活減少，又令到佢哋嘅壓力係會大大增加嘅咧？係會。 其实咧，即系讲翻，其实可能个零两个月前咧，第五波疫情最高峰期嘅时候咧，大家都经历到嘅就系、是，每日即系虽然政府其实都可能有开记者会啊，喺电视上面有好多个发布消息，咁但系其实可能两三日就已经转一转嗰个版本嘅。咁其实即系护老者平时其实都已经好忙噶啦，即系作为即系嗰个护老嘅角色咧，其实都要处理好多嘅嘢。咁其实佢哋都未必有好多嘅精神时间啦，去睇翻啊，究竟其实最新个版本系啲咩咧？佢自己或者照顧個老友記確診咗之後，究竟下一步應該做咩呢？咁同埋要留意，其實可能好多嘅護老者咧，頭先都講啦，以老護老，其實佢自己都係長者嚟嘅，可能嗰個嘅教育水平又相對比較低一啲啦，咁都未必咁容易去接收到一啲資訊，或者做一啲分門別類啊，去篩選。其實對於呢一批年長嘅護老者啦，佢哋嗰個嘅都要遇到啲呢啲嘅困難咯。 你繼續講埋先。 咁跟住另外就問就話啊，點樣而家照顧長者令到佢哋嗰個個人生活選擇少咗嘅？咁其實喺疫情期間咧，講緊一啲即係社交距離嗰個嘅限制啦。咁其實好多可能喺平日上邊，佢哋有一啲嘅娛樂係俾翻即係護老者自己去做嘅，譬如去下公園啊，去參加下活動啊，去飲下茶嘅。咁但係喺疫情期間都可能因為閂咗啦，咁佢哋都去唔到啲地方，就困咗喺屋企啦。咁另外就係咧，可能佢哋照顧緊嗰一個長者咧，係有用緊一啲社區照顧服務嘅，可能日間落去日間嘅時候咧，會落去日間嘅護理中心啦，或者一啲上門服務，都叫做可以幫下手減輕一下咧佢哋一啲照顧嘅工作嘅。咁但係亦都係好無奈啦，疫情期間啦，咁喺即係呢啲咁嘅服務咧，可能都會暫停嘅，或者減少咗嘅。咁可能呢兩方面都會令到護老者喺疫情期間嗰個嘅照顧壓力係加大咗咯。 你剛才提到話二老護老咧，係咪都係啲長者或者年齡比較高啲嘅護老者嘅壓力容易會大啲咧？或者唔同年齡啊，我關注到唔同年齡嘅護老者其實喺需要方面、支援方面係咪有唔同咧？ 其實我哋喺個調查裏面都睇到嘅，如果係年紀比較輕一啲嘅護老者咧，佢哋可能就會想喺疫情期間咧嗰個資訊嗰個嘅需要咧會大一啲嘅，因為其實可能年輕嘅護老者咧，佢哋其實唔係淨係護老者嘅角色噶嘛，佢哋其實可能自己都要翻工，自己都有家庭去照顧嘅。咁如果譬如自己確診或者係照顧嗰個長者確診嘅時候，咁究竟安排係點咧？佢哋其實都要再去分配過自己的時間點去安排嘅。咁所以如果嗰個信息其實佢哋唔掌握嘅時候咧，咁自然就會好困擾佢哋啦。咁但係對於最於年長嘅護老者嚟講咧，佢哋其實講緊即係二老護老啦，可能平時其他嘅家庭成員未必可能支援到，或者甚至可能都冇添。咁變咗其實佢哋嗰個需要可能係物資上邊啦。坦白講，我哋遇到一啲個案，其實佢哋連快速測試包都冇噶，即係究竟即係都係要即係可能一啲中心去送上門俾佢哋。咁另外就如果真係咁唔好彩確診之後，又情報員可能未必咁快有嗰個政府嘅支援嘅時候，咁啲物資係點樣安排咧？又話俾佢聽唔出得街喎。咁要留一個禮拜喺屋企，咁食物係點算咧？防疫嘅安排係點算咧？咁呢啲就對於年長嘅護老者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困擾咯。 OK， 好，唔該曬譚家煥，多謝你。譚家煥係基督教服務處企業拓展及研究部服務發展幹事嚟嘅，同我哋講到佢哋一個關於護老者喺疫情之下嘅壓力調查嘅咁。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講下外面嘅天氣。外面氣温24度，相對濕度37%，仲有一個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嘅。 金木水火土边个行先呢？ 咦，瑞文，你学紧五行术数，定还是睇紧日本嘅月历 plan 紧去旅行先？ 唔系啊，世杰，听讲呢排有个天文现象，我揾紧啲资料啊。 咦，今个星期我正正就系请嚟香港太空馆嘅团队，讲下呢个香港都睇得到嘅天文现象——行星连珠。 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长春社嘅代表，讲下泥滩保育。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